锵锵三人行，所以这个人呢，朋友圈很重要，你知道吧？你整天跟你的朋友圈如果都是一些酒肉朋友，你自然也就变成酒肉， 就吃胖了是吧？ 就吃胖了，我冲着你说。 对对对。 但是你像我的朋友圈有李菁大记者这样的人，哎，你看我 就 经常表现出我的情怀， 难怪不看我朋友圈。 对，所以我们这节目如何能够避免变成坑坑三人行？哎，我很多话题啊，来自于这个我的朋友圈当中很多呀、啊，人家很有责任感的。这个记者呀，社会观察家，他们没事发朋友圈，都不是说那个东西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人家他就是，哎，中国这个社会真是现在啊，在相当一部分层面上，你看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朋友圈啊，过去我挺喜欢娱乐的，我现在觉得真的你们是要娱乐至死啊，对吧？就是哎，是不是中国人民日子都真的过好了？我今天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端口上。娱乐为主吧，对吧？大众都在娱乐，我就觉得那我假想你们应该生活都过得挺好的，对吧？但是难道说中国现在没有受罪的人了，没有穷苦人了，没有这个社会阴暗面了，没有需要拯救的了？我怎么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哈哈哈大笑，看着人就这个搞个综艺啊，什么弄个什么，似乎这个社会气氛呢、啊、真的是歌舞升平。哎， 娱乐无禁区，就是你八十年代我们喊叫读书无禁区，你现在是娱乐无禁区，你可以把你直接的拍的录像、小片儿、图片放在最置景的位置，你尺度再大其实都没有关系。那你要是别的领域的，那就坑雷禁区就太多，所以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来讲，从吸引老百姓眼球并且要让他们不烦恼的角度来讲，只能放偷拍了。所以就是卓伟是人民的大救星，也是很多部门的大救星。经常我听有人说，最近这个批政府批的太厉害了，这个负面新闻太厉害，要不放一娱乐的， 上点朝阳群众是吧？ 冲一冲，冲一冲。 就所以干什么的人都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正义的理由。你比如说过去他们讲这个卓伟是娱乐圈纪检委哈，我觉得后来我看这个卓伟有一次说啊，给自己找理由说，你看明星。他讲的也不能说错，你知道吗？他说明星呢有商品属性，哎，既然商品属性呢，你就不能欺骗消费者，对吧？所以我说呢，他不是娱乐圈纪检委，他是消息娱乐圈消费者娱乐圈消协娱乐圈消委会。 对对，这个说的好， 对吧？ 对， 真正的消协没起到作用， 是是是 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三聚氰胺事件里边什么消协都是负面形象， 对， 哎，那反倒卓伟老师消协， 相比起卓伟的这个消协，我觉得另一种消费品呢。恐怕比明星这个商品的消费品更让你觉得人命关天呢，是吧？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就说这个朋友圈啊，我朋友圈当然没有卓伟这样的人了，有这个李菁这样的人。 你看你铺垫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回到这儿了，急死 我 了。 因为今天的话题是来自于你，我原来不知道。我那天一看李菁发了一个朋友圈，他们三联生活周刊的， 我平时很少发的，这你有作证啊。 对对对。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事情挺值得大家去了解，去反思一些事情， 而且是没人关注， 对， 勾陈给他勾出来了，把这个事情有， 也对， 就是让人想到，就是有一个父亲呢、啊、出狱了，这个父亲呢坐牢坐的挺有意思，就是说坐了五年牢。然后他说呢，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坐牢的人在里边都争取减刑，他在五年坐牢期间他是坐满了五年刑期，从来没有要求过减刑，而且呢他也抗拒劳动改造，所以呢说这五年坐牢啊好像是在广东那边的什么看守所和监狱里，就是说那很多时间他就是一个人关着、一个人关着，就说二十四小时开着灯，就说这个人都已经有点时空有点混淆了的、他做的，他为什么不要求减刑？这个人呢是叫什么呢，叫郭立，是一个结石三聚氰胺那个结石宝宝的父亲。你看我们可以看看他这个图片啊，就是这个，这就是他，哎，这个人还是个搞同声传译的， 是 啊，所以说呢在美国那边情况也比较熟。你看他是当年呢这个因为2008年这个数十万受害者代表之一，因为跟涉事公司的赔偿谈判被捕入狱。你看这是他在牢里画的，他坐牢期间他老婆也给他送去了离婚的这个协议，就离婚。他现在出了狱啊，想把女儿的抚养权呢抢回到自己手里，这是他在牢里画的父女二人。 当年他的罪名是敲诈勒索，然后呢2014年7月郭立刑满出狱，最近2017年4月7号他终于被改判无罪。 无罪是。 哎，这李菁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对他因为是我一个同事去采访的，然后他采访完了他就说一大堆感受，非要跟我来讲一讲。 什么感受？ 他的，咱们先说案情吧，他的感受也会比较好几个层面的。先说案情，其实这里面呢，简单的说就是他因为女儿喝了这个奶粉嘛，是一个，这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他是一个同传，按说收入也很高，而且是一个高知阶层，那么我们都会觉得喝了这种有问题奶粉的，应该是收入啊。或者是家庭条件是一般的，我说为什么他这种背景呢会这种奶粉？后来这里面还有一个蹊跷是什么？他说他喝的这种奶粉现在也都公开了，叫 施恩嘛？ 施恩，他们当时在国内宣传的时候说是 原装进口 的奶粉，后来呢，这个郭丽就是因为他外语好嘛，他到了美国取证，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复杂故事，发现这个国内这个奶粉跟人家根本一点没关系。他是假冒的，所以他真的是以为是国外纯进口，他才去喝，喝了女儿才得了这个，也是得了这个结石嘛，所以他才会有索赔的这个行为。索赔第一笔好像也还赔给他了，然后第二笔是公司主动邀请他说咱们再进行第二轮沟通，然后他是提出了三百万。我问我的同事，因为我同事采访的，我说他没有觉得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你三百万是一个根本达不到的一个目标。你想，很多人被冤枉抓了，错判了几年。那个，前几天不说的那个儿子被杀的那个被枪毙那个，国家赔偿才赔了200多万吧？我就说你这个按照常识，他怎么会同意你赔300万呢？但是他就说，因为这个郭丽是，因为他学外语的嘛，他就觉得国外很多这种案例呢，我告个可口可乐，告个什么美国会给你赔个恨不得上亿美元，他可能有点就是咱们像说太天真了嘛，所以他就觉得我300万要的很正常，哎，那公司同意了。实际上这时候呢，他是公司就是有一个钓鱼执法的这么一个嫌疑，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就告他是敲诈勒索，然后我再说我要赔你钱，我赔300万，你来谈吧。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哦，所以最后是这个公司 是诱骗他， 这个公司报警了， 对， 报警了，最后公安把他抓了。 他是公司呢，先做了，等于是说白了是做一个局，说咱们俩来谈吧，然后报警，然后他呢就如约去赴这个谈判呢，这个公司不就正好取证了吗？说你看他来敲诈300万的敲诈是这样，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他太太据说还是一个空姐，是还挺漂亮的。他太太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对他不利的一些证据，然后这也很微妙，说女儿身体没那么坏，我因为他肯定要赔偿的时候会说我太太的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损害，女儿身体上受到损害，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300万的赔偿。后来他拿了一大堆的一麻袋的证据，发现看了那卷宗才发现他太太当时是等于是给这个奶粉方做了一个证人，说没有这个他说的这个情况，所以是对他很不利的。 哦。 然后呢，这一层情况呢，他不太愿意谈，他可能还是毕竟是夫妻嘛。然后就是只是说他太太有抑郁症啊，或者是太单纯了、太天真了，他还不太愿意去说他。 我在你发的这个报道里，我看到当时好像是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他曾经跟这个施恩公司啊？达成过协议，就是说赔你40万， 对， 然后呢 对， 但是是不是他也同意，就是你不能再申诉了？结果呢，他后来又上了一个电视台的节目， 对，北京台的一个节目是。 那这个我不太懂，这个协议是个什么性质的协议呢？是不是就是说你要是咱达成协议了，我给了你这40万，你要再闹，他是不是？那个公司也以此为理由，就是说你那就是敲诈勒索。 这部分好像我具体的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说，这个300万是因为，他就提出了，是公司主动提出来的，说我们可以再谈，然后他就去了。真是公司其实是在，跟他说发出这个300万的邀约的时候，就是已经要报警，已经报警了，就邀请他来就是为了取证。 这里边有可能有其他的蹊跷。首先说那个。就是第二次再索赔会不会犯法什么之类的哈，这个法官的判词里边已经说了，就是他即使第二次再去索赔的话，这也是民事问题， 只是说他不满意以前的数目， 嗯， 你可以反诉他，对吧？这他违反了约定去上电视台，你可以反诉他，你不能够形成一个敲诈勒索罪， 嗯， 啊，这个罪，这等于说不是刑满释放，直接给否定了那个罪。第二个呢，就是他为什么给弄进去这种？我觉得除了这个厂子自己愤愤不平之外，也许会有其他的，比如说。他实际上是一个那个维权的这个群体的，我就积极分子和代表和头。 对， 当时呢是大家弱者抱团嘛，我记得当时的新闻实际上是叫组织化维权。我当时第一次知道了一个词叫组织起来维权。 哎， 而维权律师呢在帮他们说你们来集体诉讼，我来帮你们打官司。当时的策略我觉得是分化。 嗯。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守恶者必办，什么胁从者不论这种的。就是我觉得是要把这个组织化维权的这个打散，我让你领头的呢，我给你用一个办法让你进去，其他的人就好办了， 就不敢了。 哎，其他人就好办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原子化，就是这个人你单个的人的时候力量是非常弱小的， 对， 你组织起来是比较可怕的，所以这个我有关部门对组织化维权是高度防范， 嗯， 而你原子化维权其实就是上访嘛，打官司嘛，其实你动摇不了这个，你的力量是形成不了合力的， 嗯， 所以我觉得是首先把它给敲进去是一个目的，至于说这个企业有没有配合，或者说双方是不是有这个阴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对吧？但是如果你刚才说的，我主动跟你谈300万的事儿，然后把你给调进去了，那这个阴谋就是有可能成立的。 所以啊，这个里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你刚才讲这个，当然今天他这个私人公司的奶粉是什么状况咱们就不了解了啊，也许有所改进吧，但是在当年审这个案的时候，他利用他同声传译的这个身份呢，他好像跑到美国去调查，就是这个也很奇怪，也的确有一个施恩的这么一个好像是美国的这么一个公司，是这个广东的这个施恩公司的股东，是吧？但是呢，他又觉得好像到美国就发现找不到注册的地方，就是这到底有没有这个 空壳？对， 是个壳的一个公司， 假外资， 对， 属于假外资，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上次我们讲这个河北这个坑哈， 坑， 最后这个李菁都讲到了，就说是不是咱得有点信仰？ 有时候我都回归到这个层面上来想，虽然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有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们要回归到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些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吧？我们不做，咱们说老话说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都觉得现在人都 起码敬畏一点什么东西， 对，一点都没有底线了，就没有界限，真是这样的。 但是真的会有报应的， 你相信？ 我不是相信，咱们不是科学院的，但是我在我身边看的所及，真的是太伤天害理的，因为你知道吗？这并不见得是个迷信，因为物理学上呀，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你知道吗？就是你有一个力作用于它，这就好像就是说，你看，比如说，潘采夫，好像我呢干了一件对他有害的一个事情，他难道不恨我吗？我就说最简单的， 对， 他难道不恨我吗？他恨我，难道？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有一天呢、啊、机会啊会转到这个达康书记那边你知道吗？就你哪一天他有了一个机会，因为你也有弱点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包括我自己，哎，我也有我记恨的人，对，我还在等机会，你知道吗？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就是所以我就说啊，他这个最后会有这个报应的，不可能的。你把我孩子弄得肾结石了，你以为这就没事了？这怎么可能呢？ 你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我的同事跟我来讲的时候，当然有些东西他也没法写到纸面上。当时就是他给我讲的一些细节，让我感觉就是在中国，你知道吗？大家因为确实他刚才说的是一个群体，就是这么多，当时都义愤填膺的嘛， 对， 都觉得你看我的孩子你坑大人也行，大人就这样，你怎么能坑孩子，那时候都是这样的特别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慢慢这个群体就分散了，可能就只有那么几个代表，为什么大家就觉得我跟你耗不起，你赔我点钱就行了？所以很多人又不理解郭丽，说你图什么呢？你人家钱也赔你了，你为什么这个女儿还小，你为什么不能好好陪女儿？甚至包括他的家里人都不能理解他，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大家不能理解的这么一句。然后我同事说，我实在是不能喜欢他，因为他太偏执了。哦，他私下里跟我说，说他不是接受另外一个采访，他说我没有要感谢人，都是我一个人。实际上可能律师也在帮他，家里人也给他支持，毕竟经济上说他弟弟对他很好。但是可能从结果来看，他就因为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说可能这分两方面讲，一方面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性格特别硬的人，他不会坚持到底。我就回到我身上，我可能最后也放弃了。我觉得我宁愿去，比如说拿这个大家觉得相安无事啊，我陪孩子。另外一方面，我想任何一个遭遇了这样九年遭遇的人啊，他性格他不可能在他身上没有发生作用。你让他做一个平和的人，像曼德拉那样的，我觉得太难太难了。所以我就觉得很能理解他为什么就在常人眼里变成一个偏执的人。另外我是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我记得以前采访过那个陈希莹的女儿，就是咱们鲁迅先生批判的那个陈元， 对，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人啊不讲是非， 嗯， 知道吗？就是本来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这样坚持我是一个英雄，但很多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别人都觉得你差不多就行了，干嘛呢？ 你都收那么多钱了，因为很多农民只收了2块钱， 对呀、啊，你还图什么呢？所以现在其实他女儿跟他见的也很少。 在他这个市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是站哪头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放弃了这种诉讼，说你给我一点儿，我就这么忍气吞声就算了。他跟国外很多的这种像日本啊，像台湾那很多的维权，他们可以组织起一个基金会或者一个公益组织来一直追着这个企业来做。那政府呢会帮你成立这个基金会，或者政府来帮你做一个仲裁的角色。那实际上在那几年的就是中国发生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是被企业给绑架掉了。就是直接就转成了老百姓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嗯， 把政府给暴露在枪口那儿，而政府也傻乎乎的说，哎，不稳定了啊、哦，我得压一下。他实际上就把这个难题从政府那儿接过来，自己去得罪人去了。最后呢，你损失的，因为他是有强力政府，那老百姓可能很多就妥协掉了，他有其他手段分化他们。那但是损失的实际上是他的，我觉得合法性啊，他的形象啊，公信力啊， 嗯， 那这里边这是一个扭曲的一个三角关系， 对，而且呢，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深了呀都是泪，不是说深了都是复杂， 对对对， 就是你看，往往一个人报道出来， 嗯， 我们大家都同情他， 嗯， 就是说。中国就缺乏较真儿的人， 嗯嗯， 这种维权就缺乏较真儿的人。但是你知道，我也同意你说的，真有这么一个人在你身边呢，你跟他够呛，你知道吗？就是他有一些人呢，他这个较真儿到毫微米的这个程度，对不对？对，你比如说我父亲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工程师出身，他就有时候跟这个商店里就永远搞不清楚的，一斤就一斤，一两就一两，多半两你也不对，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周围的人会搞得没法弄，因为中国的这个国训是差不多就行了， 对 吧？ 对 对 对， 好，比如说好，那说一般三聚氰胺这个这赔几万块钱的，说您的赔40万了，那。你就讲不讲国情， 差不多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好，那但是而且呢，你看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这个今天有的食品安全专家就讲了，这个食品呢，它你不能说零风险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说零容忍。 嗯， 为什么？因为今天他们说你拿一个汉堡包，那可能是河北的猪肉、河南的蔬菜、山西的面粉，甚至是全世界的。那甚至是南非的原料、法国的原料， 对， 合成一个食品，而且呢，化学你要去检验，嘿，什么微量元素什么没有啊？就是因此你只能说啊，不符合国家定的这个标准的， 嗯， 那么你作为这个公检法应该零容忍，你超过，你比如三聚氰胺你超标了，你就零容忍。但是呢，也的确现在出现的另一方面。你比如说像那个娃哈哈那个宗庆后， 嗯， 他们就是两会上不也就说嘛，说我们这娃哈哈因为很多网食品安全方面的网络谣言， 嗯， 最后使得他们亏损几十亿。那就是你知道现在啊，有些那个父母亲就是这个中年人朋友圈里最爱传的就是那种标题， 嗯， 说 警惕， 千万别吃哪一种， 千万别吃什么什么什么， 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是吧？ 现在呢，也有的企业像肯德基，就是一下把好像是上十几个微信公众号，就告上法庭，就是说，就是谣言说，比如说说肯德基那个鸡肉什么的都是六个翅膀八条腿儿专门养出来的，说这个你知道吧？他也因为食品安全这件事儿啊，是所有的人都精神紧张的，而今天的互联网。就是甚至有人职业性的造这种谣，就是说哎某个产品不成了吧，然后呢我给你删帖，你给我钱呢我给你删帖，所以这个里面你要深入看呢又有很多复杂性， 还有竞争对手造谣的， 哎对， 我们这些做企业的现在发现里边门道了，因为有一些小自媒体是专门收钱黑别人的，还有一个造谣别人的，我这个现在这个正在风口浪尖上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公司，网约车公司，我跟他们这个人在聊，我说你们要破产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你看这个文，说这个什么什么公司，据传六月份宣布破产，哇，他要花好多钱来辟这个谣，而且还要去一边去告这个自媒体，还要去买其他的自媒体，就是我要反击啊，我要反击。一个是我没破产，就是你那边出事儿了，就是这个各种小自媒体就是失去了，就它不能叫媒体，我觉得失去了媒体的原则和节操和这些东西，全都成工具了，一切都是工具，最后变成以谣言怼谣言。我觉得肯德基那个被人造谣的机会也是有的，实际上。 所以说你说这个事儿就它变，一切都变得好像很混乱呢，就是而且尤其是在今天这种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形式下，但是当然我又觉得这个三聚氰胺的这个事情是可以是非很分明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分明，而且我觉得我今天看就是说让这个郭丽啊就是要干嘛，要这个知道点人情世故什么的，其实我就觉得如果是奶粉让孩子肾里都长了结石了，我认为你这企业赔到破产没有什么关系，就别开了。 对，我就是不能理解，我就是不能理解，包括说那个肾坑的事儿，我就说如果我你看，就是比如说就即便是那几个村民干的吧，他排着污，你说他的利益能有多大？就是说他赔了几辈子他也赔不起那个钱，可是他造成的损失啊，现在动不动是几亿才能治好的。可是我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排污的门槛提高？就是你一旦让他心里有个弦儿，你一旦做这个事情，你就不光是倾家荡产，可你一辈子都在监狱，你得让你知道这个行为是有多严重。我就说为什么，我就觉得在中国生活有时候有一种很魔幻的，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那个空间很小，你很多事情啊这个不回啊就会惹麻，有的时候又觉得空间很大，你随便闯红灯吧，你红灯那个亮了你走也没人管你，可是在美国虽然说有时候又觉得这是一个自由国家，有时候又觉得它边界很窄，你不能在网上乱发，要是被人告了，你这个你就是吃官司，你就死定了。所以他们有一方面那个边界又特别特别的明确，而且大家都严格的在这里面。你如果你又知道你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去诋毁别人，或者你去，比如我就说，像我记得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就是有一个是不是获过一个奥斯卡的一个电影，是茱莉亚罗伯茨演的一个妈妈，她就怀疑那个井水对她孩子是那个我可能记不大清的，她不就是采样，就讲一个妈妈怎么去执着的去告那个厂，那最后就是一个天价的一个赔偿。但是在我们这为什么，我就觉得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树立这样的一个样板呢，就是告诉那些企业，你这样是这个代价是你付不起的，所以你不要去尝试去付这样代价。而去追的民间，我要鼓励你啊，这不是代替你政府去来进行一种管理了吗？为什么还要打压这个民众呢？有时候我都不太理解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思维，我跟你说啊，就是是个管家思维。真的， 别出事就行了。 你现在他管家，我那天你爱看《人民名义》，那天我们还在聊呢。我说这个，你比如说西方要拍一个纸牌屋，他就是想干什么做到极致。对吧？但是我们的一个导演，我们得考虑，哎，弄点年轻人的戏，吸引点年轻观众啊，或者杂货，你说。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上层建筑，你就看吧，我觉得是个大管家的思维。比方说，哎呦，那要是全赔到破产了，咱们这个奶业地区的经济支柱，这个怎么办呢？对吧？这是个这个企业的这个税收啊，什么这个怎么办呢？哎，所以最后就变成啊，就是家长式的，这打打你也打两板子，你也打两板子， 它就是一个治理模式啊，就是他。 他最重视哪头，就看哪头对他权力伤害最大。就是在三聚氰胺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说高压维稳让他们进去把这事儿摆平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啊，维稳一票否决制， 嗯， 你这个地方出事了一把手干掉，但你地方企业出事了一把手不会干掉，那他一定是最重视维稳这一块，我其他的不要管，那因为给我制定了这么一个游戏规则，如果说你这个坑害了老百姓了，或者这个你那个企业出事了，你一把手干掉，他马上把那企业给封掉了。我觉得，就是 GDP 一票否决制，这个什么维稳一票否决制，如果出现环保一票否决制， 你想想， 可以， 你想想《红楼梦》为什么永恒？《红楼梦》为什么永恒？就是很多问题你会觉得还是《红楼梦》那个模式，对吧？